捉云手。君莫笑施展这一技能时，身形猥琐到了极限，他蹭到了张家乐百花缭乱的身边，却是借助了一下他这百花缭乱的光影掩护。就看这猥琐的模样，张家乐真有心一个让百花缭乱扔个手雷，把这家伙送到光影里去轰死算了。但考虑到双方目前到底是在合作，还是努力忍住。叶修抓了黄蜂节奏改变的一瞬，又借助百花掩护进行偷袭，黄蜂方面真的是一点都没有防备到，倒是叶修自己在百花光影的遮蔽下，这一捉云手还能捉准方位，这事实上是相当不容易的，是很容易被人们忽略的细节。黄蜂的任俊池很清楚，这趟副本之行恐怕就要在这里一决胜负了，正在全力给予队友支持，辅助他们反扑。谁想突然角色不受控制地朝前开始移动，任俊池稍一怔，顿时就意识到这是什么了。 我靠！ 任俊池只来得及惊呼一声提供伙伴注意，但是所有人的反应到底都迟了。他们眼睁睁地看着任俊池的温柔天使忽然就从他们的身边离开，嗖一下就钻进了百花缭乱的攻击范围当中。 救！ 田森连忙高喊了一声，一边已经甩出自己手中的战镰，带了个落雷符追着温柔天使被拖走的去向飞去。人未到，先用攻击来骚扰对方节奏。但是对此叶修早有准备，温柔天使直接被他从百花式打法的光影中拖出，跟着君莫笑上前搭手就是一个抛投，转瞬间就已经将温柔天使转移。 靠！ 张家乐骂着。叶修这么做居然也没打声招呼，扔完温柔天使拍拍屁股就走人了。黄蜂那边不顾一切的来救他们的治疗，结果张家乐的百花缭乱被顶到最前去了。 什么素质啊！ 张家乐叫道。 你能搞定的，我看好你。 叶修回道，君莫笑早跑开了。张家乐无奈，非但不能退缩，看到黄蜂察觉温柔天使被转移，也在转换攻击方向时，说不得还得上去阻拦一样。同样的还有其他霸图选手，一看叶修抓到了黄蜂的治疗，那当然是要全力配合把治疗带走了。星星这边，叶修去抓人时就已经做好迎接准备了。温柔天使一被扔过来，各种效率攻击立即卷上。这样的急活，一个治疗又能扛多久？黄蜂的救援冲不过来，烟雨战队远程攻击为主，冲击力不够，一团乱斗，温柔天使终于是倒下了。霸图战队上下一阵欣慰，却完全没见星星的围殴的人群中有人从倒下的温柔天使身边捡走了一样东西。霸图蒙在鼓里，但黄蜂自己是完全清楚的，此时他们没了治疗也没了碎片，顿时拿出光鞋不怕穿鞋的气质。黄蜂发动了一波极其凶猛的攻势，但霸图战队的高手们何其老道，这种程度的节奏起落根本不至于让他们乱了阵脚。虽然短暂的被黄蜂压制了一下，但是很快他们就利用他们的优势将局面翻转过来，更在反击中将黄蜂徐慧柳的拳法家给带走了。黄蜂全面溃败，烟雨自然也是要受到牵连，他们可以清晰感受到所承受的攻击压力越来越大，靠远程的火力似乎已经无法压制住星星和霸图两队爆发。 是时候了，冲！ 叶秀一声令下，这一次他不再猥琐偷袭，君莫笑化身为一个奔放的攻坚手，和唐柔的韩烟柔一起朝烟雨发动了致命的突袭。在霸图方面给予的一些攻击策应下，这一次烟雨已经没有了足够的运动空间，远程攻击手无奈被叶修和唐柔的角色逼近，阵型一下子被打乱。 漂亮，和你们合作真是太愉快了，完全没有辜负我的信赖啊！ 叶修高声称赞。霸图几位老手在星星发动攻击时给予的策应，可说是一下打到了烟雨的要害，否则单凭星星自己横冲直撞，烟雨足可以撑得住。 别废话了你。 巴图显然一点都不需要叶秀的称赞。 继续努力啊。 叶秀叫着。而他们星星这边攻击重点何其明确，就是楚云秀的封城烟雨。冲乱烟雨阵型后，烟雨其他几位几乎就是被无视。但楚云秀那当然不是你想推倒就推倒的主。元素法师的一个瞬间移动，在星星猛扑上的一瞬间施展出来。封城烟雨瞬间一个大位移，转去了一个让星星调整攻击节奏最不舒服的地方。结果就在封城烟雨刚刚落位的一瞬间，一道卫星射线从天而降，完全就是算准了封城烟雨会瞬移到这位置才做出的攻击。楚云秀顿时知道自己中计，星星早防备着他会用瞬间移动来脱身，这个空档位根本就是他们故意留出来的，而枪炮师的超远距离攻击可以让其瞬间策应到战局中的每一个角度。被卫星射线洗礼的封城烟雨一时间也动弹不得，紧跟着两道身影就已经闪到了他的身子左右。君莫笑，毁人不倦，两个影分身术，虽然不及瞬间移动可传送的距离远，但至少也是零时间差的位移技能，没有比这更快的贴身手段了。再跟着封城烟雨已被君莫笑撕住，又是一个抛投扔去了星星希望他去的位置。烟雨三个神枪手此时集体枪体术打法，各个体操一般扑上去救，李华更是直接开了个影舞，林暗草惊，千军万马般的扑上来捣乱。 来点支援， 叶修叫道，当然不是招呼星星，而是知识霸图。 你顶，把风车扔过来， 霸图这边回道。这一句可真是歪打正着。霸图当然不知道封城烟雨所携带的碎片，只是此时的形势将封城烟雨交给他们这边输出是可行的方案之一。毕竟两队之间没有伤害豁免，真要集火配合是有非常多的顾忌的。比如叶修用君莫笑去偷抓温柔天使的时候，也只能躲到百花光影的背后，不像霸图的角色可以直接钻到光影里去。霸图提出方案就准备迎接集火了，结果朝那儿一看，君莫笑和包子入侵两个角色正十分神勇地和烟雨作战呢。除了这俩角色，其他人没有抛投啊，扔过来好像对于星星来说并不是很方便的事儿。没办法，霸图只能改变方案，这么点事儿不至于把他们都难住，不扰乱星星的攻击节奏做出一些补充攻击，这种事儿他们总算还做得到。局面在星星和霸图的合作下被稳住了，封城烟雨被夹到两队当中，生命下滑飞快，三神枪一忍者努力冲杀，楚云秀配合着他们战斗，看起来倒是和这边形成了互攻的局面，但是到底没能把封城烟雨给救援出来，无解了。打到这种程度，烟雨、黄蜂都已经心生退意，这样拼下去只能全砸在这儿，退一步保留革命火种还是能有一线希望的。两家都想撤，但是这时不明真相的霸图却显得极难缠了，他们完全不清楚抢夺碎片这样的目的，一门心思就是要将对手彻底打翻打垮。他们虽然和星星合作，但是心中也有算盘，此时他们和星星联合作战全面压制了对手，不过相比之下他们霸图有治疗，而星星没治疗。霸图给予过星星攻击掩护等这方面的支援，但是张新杰可一次都没有让他的食不转的治疗法术落到过星星角色的身上。他们虽然不同队，但是这类技能却还是可以奏效的。打完烟雨和黄蜂，霸图和星星不可能没消耗，但是一边有治疗一边没治疗，等于此消彼长。霸图显然是准备打翻那两家后借势就把星星也给收拾了。霸图的终极目标是三队全灭，比起其他三队可都要豪迈多了。此时黄蜂烟雨想撤，霸图怎会答应，尽可能的死死咬住。结果黄蜂的他们咬住了， 星溪那边对烟雨的限制却露着破绽。击杀封城烟雨的同时，烟雨那四人立即选择了撤退。 哪儿跑？ 叶修大叫， 给我追！ 说话间就率领着星溪凶猛地追了上去。 这家伙故意的吧？ 霸图这边哥几个聊了起来。 很显然他防着我们呢， 张新杰叹道，自己一点治疗都不给，看来做得有点太过火了，让人看出他们的意图了。 这家伙太狡猾了， 张家乐连连摇头。 我说碎片都被星星的拿走了，你们还这么好心情啊？ 黄蜂余下三位此时也支撑不了多久了，一看烟雨的人跑了，霸图还在狠敲他们，各种无奈。田森真不知道霸图到现在还不知道碎片这一回事，以为霸图是指望着能从他们三人身上敲出碎片，但问题是他们的碎片早从温柔天使那儿抱走了。想想霸图会白忙一场，此时看起来却还挺惬意，终于忍不住暴露了一下真相。 碎片？什么碎片？ 霸图五人一听都愣了。 我靠，你们不是吧？ 天森大惊，合着霸图哥几个还不明真相啊？天森三言两语一解释，霸图几个一听，那还能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吗？他们是彻头彻尾的被利用了。 速度追！ 韩文清一声令下，霸图转火。